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都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生活互助的内容，大家在线上互帮互助，那线下的故事也是非常有趣而温暖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电话来追访几位听众，来了解一下这一件件一桩桩求助事件背后的故事。不过今天的追访不同于往常，因为电话接通的时候我没有自报家门，也就是说听众朋友并不知道我是谁。 喂，好。 喂，你好，是孟女士吗？ 哎，对对对。 哦，你好，请问您是需要腻子吗？ 哎，谢谢您，就是昨天呀，有一个师傅给我了我一块腻子。 哦， 谢谢。 不需要了是吧？ 啊，谢谢您啊。 哦，那个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也需要点腻子，您那儿还富裕吗？ 啊，他给我就是那个他们家原来装空调剩下那么一块，我这还没安的那玻璃。 哦， 那个您买帮帮团再找，因为呢跟我来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记住，有好多给我腻子还教的一个招，您让我告诉您啊，说拿那个水泥跟那个大白灰 是吧， 哎，我瞅我的嘴，白灰1:1的比例，反正完比腻子结实，您试试。 行，那就是说我如果没腻子的话，就按您这招。 您用多少？ 就跟您用的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小就够了。 那灰要一把，那个水泥要一把。 我上帮帮团一求助，就会有很多人帮助我，是吧？ 哎，对对对对， 帮帮团这么好啊！ 那我这是帮帮团呀，完了人家就让昨天下午嘛说要给我送来，后来我自个儿去拿去，打热天都不让人家给我送的，不合适。 那就是说跟这个京城帮帮团求助什么事儿都能解决是吗？ 对对对，好多事，反正基本小事都能解决。 哦，那您还有什么事儿在那儿求助成功了呀？ 还有什么事儿？还有原来卖过一个电扇吧，完了人家就给买走了。 哦，好吗？ 挺好的，他一来了。完了我又给他试了试转不转，他就拿走了，他也挺高兴，我也挺高兴。 嗯， 我说还得麻烦您自个儿上门看看，好在我们家有电，回头给您试试好不好，别回头说低了家不转呢，是不是？咱也得为人家考虑是吧。 哟，您真细心啊。那您那儿还有电扇吗？我想再求一个。 我这儿有电扇，现在就是台扇了。 那您不用了吗？ 我不想用了，原来我们家住平房好几电扇呢。 那我想您闲着也是闲着，您要不然送给我行吗？ 您 啊， 我也是买的。 哦，您有点舍不得是吧？ 不有点吧，你要是困难，您要是非得要我就给您呗。 哎呀，太谢谢您了啊。您看您跟我聊这么半天，您也不问问我是谁。 您贵姓？ 免贵姓方。 方明。 方明是谁啊？ 这帮帮团的呀，我记得有一个方明啊。 哦，您经常听这节目吗？ 我最爱听这个，因为说我听了吧，我心里特舒服，人跟人吧特别热情，就好像回到了过去那个四合院的那种感觉似的。我特别信任他们，就是帮帮团里的人，我就特别信任这个帮帮团里的团友啊，真的特别温暖。 那您天天这么听，您怎么不确定那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方明的呀？ 就是有叫方明的。 您肯定吗？ 肯定。 哦， 您就是吧。 您觉得像吗？ 应该是吧，应该是。 万一不是呢？ 您可别逗我了，是吧？ 阿姨你好。 我觉得应该是。 你好，你好，您听着我的声音像方明吗？ 跟那个广播里的有点不太一样。 是 方明。 是我是更好听了呢，还是不如那里好听呢？ 我觉得那个这个最好听了。 哎呦，您可真会说话。你好阿姨，我是方明啊。 哎呦，我真好您。谢谢谢谢。 那个没打扰您休息吧？ 没事没事，我正跟节目聊天呢。 哦，太好了。前两天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发布了求腻子的信息。 对对。 有多少位听众给您回复啊？ 得有五六个吧。 我这么多呢。 都特别热情。头一个是一老师傅，他呢没有腻子，他就跟我说，你使腻子呀还不如使洋灰，洋灰就行，他跟我说。后来又有一个师傅说你使那个白灰跟洋灰比例呢是1:1，说那个也挺好的，都比腻子强。可是呢后来又来一个老师傅，他就跟我说要给我送过来，说呢还剩一袋，干脆给我吧。哎呦，说句心里话，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特别温暖，谁跟谁都特别信任。 嗯， 要不然平常我还真不接。 哦，陌生号码你都不接是吧？ 啊， 哎呦，那我还得谢谢腻子是吧？ 哎呦，反正谢谢您，还是谢谢帮帮团。 嗯， 说实在，帮帮团真好，因为我有时候吧碰见不顺心的事儿了，回来我一听帮帮团，心里都痛快了。 嗯， 就觉得嘿呀，还是帮帮团，听着让人心里痛快。 啊， 让人觉得爱特别多。 嗯，那如果说咱们帮帮团里有别的听众朋友啊，有什么问题，刚好您能帮助解决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我一定，只要我能做得到的。 我听您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挺乐观的人哈，一直在笑。您是不是平时也这样啊？ 我不太爱说话。 我听您挺爱说话的呀。 我是跟您啊，这一听您是帮帮团的，我就特爱说话。真的，一到帮帮团的节目，天天听，我听这人帮人这个热情劲儿。心里就真暖和，真的就心里就特舒坦。 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吗？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吧。 好几位团友给我来电话，快乐的心情又升温了。帮帮团友都打电话帮助我，我特别感动。 哎，我想呢，大家都帮我也帮帮大家吧。 当天的电话呢都打爆了，那种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的温暖的亲情，让我至今呢心情大好。 大家好像就跟一家人似的，特别特别的亲热。 就咱这帮帮团真像一个大家庭呀，我特别喜欢这大家庭的温暖。 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是想求购换气扇吗？ 对呀，您那有吗？ 您还需要吗？ 您要有就再要一个。 听说您那还有几个日记本是新的，想免费送人是吗？ 对呀。 啊，那您可以送给我吗？ 可以啊。 换气扇，我听说您好像都求到一个了，您是还要一个是吗？ 你要是有送给我一个，咱俩拿这本给你换也行啊。 啊，您之前那个不就是人家送给您的吗？ 是啊，所以就说呢， 哦，他那还有富裕的吗？能送给我一个吗？ 你也要啊？是想送给我换气扇，你是想要日记本啊？ 好了好了，我不跟您跟您开玩笑呢。您听出我是谁来了吗？ 没听出来。 京城帮帮团，您经常收听吗？ 哦，聪明。 对对对对对，给您开了个小玩笑啊。 没问题。 嗯，我看到您那个发的反馈信息了，就是想打一个电话呢，跟您做一下追访，了解一下这个换妻扇的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阿姨呢，是说是她要捐赠，正好呢我是残疾人，然后呢她说那我就送给你吧，我说那谢谢您了。然后我又找了另外请了一位大姐呢，帮我去拿了一下，今天把这个换妻扇呢送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呢，等会儿我那会儿看不见的时候呢，家里有这个日记本搁着也没有用了，现在我看不见，就是说，所以我今天发一消息，就是谁要需要的话，就把这个免费送给别人，人家帮助我，我帮助别人嘛，咱们这宗旨不就这样？ 您说的特别好，您是一位盲人是吗？ 对对对。 您当时发过这个信息之后，有多少位听众跟您联系啊？ 至少有六七位吧，哪儿的都有，在马甸的，有在大红门的，因为我在发布消息的时候，我不会说我是残疾人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呢？ 我都是正常发。我不愿意让人别人好像你残疾人然后就可以让人一种怜悯施舍这种态度，我觉得不要把这些摆在面前，对吧？我的心态就是大家都一样，然后咱们交流的时候我再说出我的困难来，您看行或者不行，这样我觉得更好。因为是那个阿姨说你过来拿，说是我说因为我真是看不见，因为阿姨说你看不见，我说阿姨说我岁数很大了，我说那这样吧，找个人看能不能帮我去拿一下。 后来阿姨就说送给你是吧？ 对对对，阿姨说那就送给你。 听您的意思，您也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是吧？ 几乎是天天听吧，没有其他事情吧。有如果要听不了，在网上再听听回放，铁粉。 铁粉，谢谢您对我们这么信任啊！ 因为你们主持比较好，受到了大家的帮助很多。你看上次咱们赠送宜家店，就使过一次，那一大姐过来拿走了。你的帮助我，帮助你呗。咱们的原则不是这样，大家都比较真诚，人家送我也不会说就是。很平淡的，我送给别人也一样，但是有的人可能就差异，就拿这个当交易平台。你这提醒的是，你看每次节目都是，如果说不符的话，拒绝交易，那确实是前年吧，所以我一次电水壶，然后告诉我全新的，你看我住在复兴门，他在十里铺那边，我还又请别人帮我去拿，到那一看，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使过的旧的，我说他告诉我全新的，我说那就别拿回来了。我还特意问他是不是全新，没使过的，我他说是全新的，你放心。我是让一个看得见大姐帮我去拿，一看我说那就别拿了，辛苦你跑一趟。咱们只是一个平台，平台上什么人都可以往上上，但是只能自己注意点。当然这只是个别的，大多数人还是挺好，因为既然咱们有这么多群众，这节目一定它有存在的价值。就是求助点什么事情，很多热心人过来帮忙出主意。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而互帮互助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京城帮帮团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听众，每一位帮友都在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爱心。这份爱有时似清泉般沁人心脾，有时又像是热情的广袤无边的沙漠一般，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的热情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滴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在高山唱，你在轻声喝，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陪伴我感受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你给我小雨滴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在高山唱，你在轻声哼，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沙漠里的小爱河。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了火一样热情的沙漠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添点柴加点火，将温度持续上升，否则的话我们听众朋友们所求助的发糕也好，包子也好，就蒸不熟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要说说蒸发糕和蒸包子的事儿。如果您在这方面也有需求的话，不妨好好听一听哦。梁姨你好。 啊，你好。 您说您会蒸发糕，因为节目当中总有听众求助怎么蒸这个发糕哈，于是您就想把您这个方法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听众给您打电话呀？ 有啊，有好几个打电话的。 啊，他们都说的什么呀？ 嗯，他们就是问这个蒸的过程，说他们也蒸了，是没蒸好。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最主要是我是看见是发面的时候发好了，然后再揉好以后放在锅里头以后再发一阵儿，所以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放在锅里头以后没有再发。 就是您发现大家主要的问题还是发面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还是发面的问题。 好，我听您口音，您是哪里人？ 我是山西人。 哦，山西人，哎呀，那简直太会做面食了，对吧？ 对对对， 这个对您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啊。 对。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您呢，通过电波啊，给我们讲一讲您是怎么蒸您这个发糕的。 要是锅子小了，就挖一碗面就行，就是一碗白面抓上一把，就是一小把那个玉米面就行。如果有小米面，可以弄小米面是最好的，它是最好吃的。就是没有小米面，就抓一把玉米面就行，一碗白面配一把玉米面，然后在里面。一些煮几个红枣吧，把红枣差不多煮熟了以后切开去了核，然后和的面里头加那个发酵粉，加发酵粉就是大袋的就加1/4，那五毛钱一袋的那个就加1/2，然后用热水，就是用热水把它和起来，热水就拿筷子搅，捋到水里搅，就是用筷子搅，搅得没有干面了就行了。搅得没有干面了，就是面比较软和，别和得太硬了，必须得软，软溜软软溜的。然后呢，再用手把它和好了，和好了就让它发吧，发了将近大概有40-50分钟吧。要是发的快点就是半个小时，发的慢点就得40-50分钟。发好以后呢，然后就用手把它再揉光滑了，揉光滑了以后再放在那个蒸锅的篦子上。放篦子上以后呢，不是上面这不是什么光的吗，只有枣，上面没有点缀，想点缀一点就把那个枸杞或者是把那个桂圆肉还有那个蓝莓了啥的，那个红色的那都可以， 就是喜欢吃什么就可以放什么。 哎，对对对。 我们上锅蒸的时候是凉水蒸是热水蒸啊？ 那个热点的水，轻微热一点就行。 好，那蒸多长时间就可以了呢？ 蒸15分钟吧。蒸15分钟以后别一下就关掉火，蒸完的时候蒸馒头或者是蒸这个发糕都是蒸完以后必须得关到最小火，再让它焖上了2-3分钟，再关火，不要直接关火。它蒸完以后跟那个面包一样特别松软。 那您在和面的时候里面还要放糖吗？ 没有放糖，不放糖，放上枣就已经很甜了。 哦， 你再放上糖那就太甜了。就 这就是您蒸的这个枣发糕的全部过程啊，谢谢您啊。 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我告诉你，不管蒸包子还是蒸馒头， 就是发酵粉发了以后吧，你不是在和吗？和完了做个劲儿，完了再包什么，这样呢把它就压死了。有一个二次发酵，就是你把这个包子弄好了以后，你可以在味帘上醒一段时间，或是你搁到锅里头醒。你比如你发酵，你和面发了两个小时，你在锅里头醒半个小时、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你不要着急吃包子，你要二次发酵发起来以后你再蒸。我高压锅蒸吧，都是两屉，就是8分钟就好了。蒸锅的话，你蒸到15分钟，你摁它一下，它起来了就可以了。你要是不起来，你再蒸几分钟。关键是二次发酵。 那您说的这个二次发酵是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如果天比较凉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小时。越发时间长了，保证它能蒸起来，不是死面的。你第一锅蒸完了以后，第二锅你趁着那热气吧，你更好蒸了就。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的下一时段，一会儿见。 别再徘徊沉寂的心，寻觅亮丽的彩云，亮丽的

劲爆的好消息，之前当做主商品销售的健步鞋，今天我们要免费送给您了， 而且获得的门槛超级低，只要您订购四盒瑞麟羊奶粉，我们就免费送您一双款式时髦、上脚轻巧、十分好穿、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算算看，只要396块钱就可以喝上2个月的羊奶粉，天天享受羊奶多种营养元素对身体的滋养，还可以再获得一双最近超流行的健步鞋一双。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65岁的李阿姨订购了8盒，说呢是和老伴一人一双。李阿姨高兴地说，这个鞋子啊比我之前买的运动鞋都舒服，穿上它呢去郊游爬山也不怕走久了脚底不舒服。是的啊，之前买过这款鞋的朋友呢就知道鞋底的回弹性好，此外呢鞋面采用纳米粒子织布，更加透气。今天呢我们作为赠品直接送给大家，机会非常的难得。只要您是喝过瑞麟羊奶的，或者是想要健步鞋，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其实很多人对于羊奶粉还在一知半解的状态当中，现在研究更是证实羊奶的结构和母乳更相似，分子颗粒细小，容易消化，好吸收。而且啊，高科技的羊奶解决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就是羊膻味的问题啊。瑞麟羊奶从羊儿养殖开始就去除了膻源，而且生产过程中又采用了2次除膻工艺，香醇可口。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4盒就送大家中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4007106108 4007106108。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看到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健步鞋，没想到这次能够免费送。看到很多朋友啊特别喜欢这个健步鞋，都没想到这次能免费拿。是的，我们的活动不会举办太长时间，听到感兴趣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羊奶每天一杯，呵护身体健康，健步鞋让我们走得更带劲。最后10秒钟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